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，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，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，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，文化启迪智慧，文化滋润心田。每晚7点到8点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，涵涌智慧经典。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。 白浮泉的汩汩清泉，昆明湖的秀美江山，万宁桥的碧水清波，什刹海的万峰灯火，曾共同谱写出大运河的壮丽诗篇。打开文化之门，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一季，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。 北京时间19:06，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《打开文化之门》，我是米夏。2014年6月22号，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。如今4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针对大运河的各项保护措施都在推进当中。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了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，从今天起到本周五播出第一季，一共5集。今天播出第一集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元代，走进大运河最北端的水源地白浮泉。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，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、北京志副主编谭烈飞先生，欢迎谭老师。 大家好。 嗯，是我们的老朋友啊。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。 大家晚上好。 嗯，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问题，刚才我们说到了大运河最北端的水源地白浮泉，那么这个水源地啊，大运河的水源地，它的海拔您来猜猜有多高呢？一共3个选项， A 30多米， B 40多米， C 50多米。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，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。其实之前呢，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来到了位于昌平区的白浮泉啊，亲身的感受到了现场的那种情景，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昌平的白浮泉，它是大运河最北端的在元代时候的水源地。白浮泉呢，它是在昌平区东南龙山的东麓，这个泉呢也叫龙泉。为什么叫龙泉呢？因为它这里有9个龙，所以人们习惯把它称为龙泉。 这个龙头应该说是至少明朝时候就有了。 在元代的时候，也就是1291年，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在寻找大运河水源地的时候发现了这里。当时白浮泉的水不仅水量大而且很稳定，于是他把引水方案呈送给了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。1292年，白浮泉就建成了。 元朝的时候，他就能用海拔这个，他就有这个海拔这概念，但是他不是这个词儿啊。顺着自然地势，西折南转，绕过沙青二河之河谷，经昆明湖之前身瓮山泊，当时叫瓮山泊，咱这条水叫白浮堰，流注大都城内积水潭，于是南来漕船可以直泊城中。

我看了这个，有人 上联有水，下联有水， 上联有水，这个就不合。 但是大气还是很大气的， 气 是吧、 啊？ 而且你知道吗？天子九鼎八簋，他这个九河八海还是蛮大气的啊。 是啊，那横批就是他这个批的是都龙王祠，正面的就做的供奉的就是龙王爷，是吧？ 对。我们的老听众啊，冰心 DBX 他说，白福泉的汩汩清泉，昆明湖的秀美江山，万宁桥的碧水清波，什刹海的晚风灯火，期待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一季，更期待能够组织线下活动，主持人听众啊嘉宾能够零距离的接触。偶夜好，偶夜是冰心发上来的啊，我们有机会一定和您面对面的，咱一起到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去走一走看一看啊。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非常著名的水利工程的经典杰作，有一个细节啊，就是白福泉700年来也经历了很多沧桑，它也其实经历了废弃和断流的时候啊。简单的话给大家讲讲，谭老师。 我想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泉庙龙泉寺也好， 对， 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现有的景观，那都是后来修复的。你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什么，一个就是在九龙吐水的上面呢建有新的亭子，这个场亭上面呢专门有一栋碑，这个碑呢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来重新修复以后立的。这碑文呢撰写碑文的侯仁之先生， 对 啊，字呢据说好像是 刘炳森先生刻 的 字写的，然后有人刻上去 啊。这些呢都是我们了解了白福泉的地位和他的影响的时候，在这个龙泉上开始修复。另外呢就在龙山上还有龙泉的都龙王庙，下半山腰呢还有龙泉禅寺。龙泉禅寺这些呢我们现在看到这碑呢我们也看，我估计你们考察的时候都看到碑基本都是明清时期的碑。 是的 啊，就说我们在元代留存的呢，我们现在呢只是我们的志书有记载，我们的传说有记载，另外在历史上也确实经过呢一些各种原因，一些人为的破坏，还有一些历史的沧桑，有些呢可能在历史的沧桑过程中被忽视，然后它的渐渐淡出人的视野，都有这个过程。但是应该说它的最主要的影响，我觉得呢明代当时在我们知道在天寿山呢修十三陵，十三陵修陵呢，它这前边这个水呢往西处流呢，它从过那时候讲 风水上讲， 他就觉得 不大好，是吧？ 不大好， 影响皇上的这个 影响皇上的龙脉呀、 啊。所以这皇上就 后来呢，就他的影响力啊就小了。 但是是在历史上确切的起到作用的啊。关于白福泉，关于这个都龙王庙，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历史故事，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打开文化之门，一会儿回来。 玉纯粹才美，人诚信才真，内诚于心，外信于人，诚实守信，成就良心企业。 七彩云南翡翠，良心品质，良心价格。七彩云南翡翠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，美潮的产品特畅销，华彩漆，中国创造中国漆，情系国人中国风，夸墙泥赞墙布，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，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，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，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，保证牢固质量好，享信誉重环保，神州处处夸美潮。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

变化， 对 它这个特别是修复以后这种景观，确实呢给人感觉在这儿呢能够体会到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是不是？ 对，是良禽择木而栖哈，风水宝地，然后金山银山啊，绿水青山。其实我们选题策划人张欣，在那儿采访的时候啊，他就不由得想起了刘禹锡的那句诗啊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啊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啊。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感受？给大家描述一下。 嗯，就是因为龙山本身就不高，它只有100多一点，108米应该是它的海拔，很快就能爬到山顶。但是在山上呢，视野又特别好，尤其我们去的那天，所以我说真是太幸运了。那天是就是前两天大家都在朋友圈晒云，就是那一天。哎呀，看到远处的群山， 上周二好像是， 对，层层叠叠， 上周三， 对，周三，然后下面呢就是有水，有郁郁葱葱的树林，那种感觉就是这鸟太会选地方了，然后我就想到了这句诗。同时呢，其实我当时只是因为在庙里边有五通古碑，分别是明代的2个和清代的3个，我当时只是把碑拍了一下，包括它旁边有碑，有几个牌子，把碑文都给介绍了一下，我就拍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这周末我看在翻看照片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明代的有一通碑上面竟然也写了这句诗。 就是时代不同，但是人们去了啊， 感觉是一样的，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，也是这么写的，第一句就是这么写。 对，就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其实是心心相通，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就会和古人有所连通哈。 对，那碑是1495年的，想想离现在600多年前的人，一样的感受。哎呀， 所以将来那儿真的有遗址公园，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哈。 是，就是很期待什么时候遗址公园可以对大家开放了。我们那天去其实还是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够进到里面，所以我上半时段说感谢谭老师，下半时段我还要感谢一下这个昌平区党史办的副主任卢永柱女士。他就是带我们去了，要是没有他帮我们联系，我也去不了那里。 说到这个都龙王庙里的五通古碑啊，我们的选题策划人特别的细致。其实五通古碑他们有共同的地方，但是内容呢也有侧重点。比如说最早的古碑是明景泰年间的，就是1456年，他说这儿有多么多么的古老啊，然后我们发现了龙山这样一个地理位置，又重新修建。然后呢还有一通碑是说它灵验啊， 对， 这个都龙王庙嘛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灵验啊。这方面我们可以让谭老师给大家讲讲。 那个咱们的古代啊，是以农为本的一个国家，最关注什么？粮食。 对，农耕 啊，农耕国家。那么如果这粮食丰收了，那叫风调雨顺。谁管风调雨顺？龙王爷。所以我们在也是翻相关的一些史料，我呢是搞地方志，其中有些的志书啊对这个都龙王庙还真有记载。特别是光绪年间有一个昌平州志，当时啊昌平是个州，当时这个修治一般是都是官修，这官修呢，那个知州啊，大概姓个吕，我记不清楚叫吕什么。当时他就提到，当时有一年，大旱，旱到什么程度啊？庄稼干旱的都里边都长虫子了，虫子都把这个庄稼都吃的差不多了， 虫子都快渴死了。 对，没办法，就开始到这个龙王庙去求龙王爷。最后这一求不要紧，立时下雨了，立时下雨，这样就成为一种习惯。只要是出现旱情，那周边就四乡八村的就开始到这来求，而且一求就管事儿。所以这史书就记载啊，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大臣李鸿章，上书光绪皇帝，让光绪皇帝啊对这个龙王爷这个庙得有点说法。 那么第一， 您 的 表示表示啊， 得表示一下。 嗯， 第一，把这庙得重修了；第二，这龙王爷啊得塑金身。 嗯 啊，整个庙最后呢，把这个庙这个龙王怎么神宴，跟皇帝做了汇报。最后呢，这光绪皇帝真正重视起来，专门提了个匾。这个匾怎么提的呢？叫祥征实若，吉祥的祥， 嗯， 特征的征，实现的实，若实隐若若实隐若现那个若，意思就是说呢，管事儿，当时就管事儿，就是这意思。皇帝对这个龙王那个这个重视程度，我看了很多。我去前一段时间，我去这个房山有一个黑龙潭，有个龙王庙。 嗯、 这龙王庙我一看，那个匾皇帝题的，这个那皇帝写叫那个题的叫甘泽普英。那我印象好像是雍正皇帝叫甘泽普英，甘泽都知道。 那雍正题的还比较少呢，很珍贵。 对呀、啊，甘泽普英，这个是祥征实若，这个也都是皇帝题的。另外，我不知道那个。你们去考察看了这个龙王庙啊、有没有它这个房顶其中有一块 是 黄 的琉璃瓦、 黄琉璃瓦，这黄琉璃瓦是什么寺庙才能用黄琉璃瓦？ 敕建的吧， 敕建的， 嗯， 要么就是皇帝专用的，他的地位现在还确实高， 对， 说明这管事儿，是不是觉得管事儿、 对， 当然这些呢都是迷信了，是吧？都是迷信，但是当时确实很多都信，所以就当时很长一段时间，清末民初这儿都有庙会， 嗯， 基本上到六月十一，阴历六月十一开始有庙会。这庙会呢，这个整个拜龙王、那是亲自由这个知州亲自上香、亲自上供、亲自参加各种的祭拜活动。然后底下还要唱戏，给龙爷爷的唱戏。 对，可见重视程度。 重视， 嗯， 那你就真是你重视了。 对， 龙王甘泽普英了，才能够有 风调雨顺。因为关乎到一方子民的生计 啊， 如果不风调雨顺，农耕社会吃什么呀？ 是 吧？是啊、其实你发现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的英雄、我们的神，往往和农耕是有关系的。 对，对 你看农耕五祖啊，都有谁呀、啊？有伏羲，有皇帝，有神农，还有雷祖，就是养桑蚕的了啊。这个都是这样的人，所以那个时候。大家对龙王的那个崇拜呀、啊，发自肺腑的。 是啊， 嗯 嗯，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都龙王庙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细节也挺有意思的啊。嗯、刚才说到庙会了，说到它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一方面呢是老百姓都相信，一方面就是官方啊，每到六月十一的时候都去祭拜啊。 嗯， 其实，在一通碑上，张欣也发现了，就是。有很多地方都捐钱去重修、去复修这个龙王庙，都有什么地方啊？ 就是、 我们很熟悉的名字 啊，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个碑，它是1713年的时候立的，它上面记的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说在1712年。霸昌道的齐公就是一个姓齐的一个官员，这个霸昌道等于是清代设立的一个直隶省下的一个监督部门，权力还是挺大的那么一个官员吧。他来到龙山，然后他是步行上山亲祈龙王，随后呢天降大雨。次年呢，这个齐公也就是1713年，就是因为这庙吧他很灵，然后觉得庙已经残破了，就提倡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修缮起来。 嗯， 然后其实他这个，我当时还注意了一下，他这个官员他管辖的呢，大概是17个州县，然后当时捐款呢有20个州县。 嗯， 说明不只是为了让这官员高兴， 对， 说明他这个影响力很大，而且这些州县，我觉得这些名字啊，我们都太熟悉了。比如说像固安县知县、昌平州知州、永安县知县、霸州知州、东安县知县、涿州知州、香河知州、 大兴、房山、宛平啊、顺义，还有密云、保定、怀柔、平谷、良乡，就是四方啊，四面八方的都给他捐 一捐。另外，祈雨 这些地区来祈雨的就真是这么远，有些百里之外，几百里之外，然后到时候来祈雨，很有意思。他好多这个史书记载，就我到时候来了以后，我祈雨还没回到家呢，那边雨就下了。 这龙王爷真是指哪儿打哪儿啊！要不您怎么叫都龙王庙呢？是不是？ 对， 说咱们白福泉啊，说都龙王庙有名啊，不是说70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有名啊，说现在有名，而是在历史上它真的就非常有名，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就有名了。有一个细节可以作为佐证，张欣去采访的时候啊，发现这个都龙王庙的墙上有很多外国文字，当然他不是刊刻上去的啊，他是这个07、08岁的就单摆福歌那么一个一个外国的文字。然后张欣采访了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怎么说的？ 人家说这个据研究，因为那上面就是在砖墙上刻的，就像有点像很多有很多人在那个长城上，比如说砖上刻上到自己什么刻上自己的名字和年份之类这样的。那上面呢就是说有英文，有法文，意大利文等等吧。 说到这儿大家就差不多明白了。 然后这个人而且写的年份呢，有写1900年的，有写1904的，还有1905的。然后人家就说据研究，这个是八国联军他们侵略北京以后到了这里留下的。 写下了到此一游哈。 这因为我们呢没有任何文字记载。 对，这是一种推测。 这也推测。这些你说是他那个是什么人留的，正好时间那个段啊，像有外国人有，但是那个时期啊，也随着八国联军也来了好多呀，对中国这个传统 文化感兴趣的， 有兴趣恨着很尊重的人，他也跟着一块儿来。他就有些他就不是侵略来了， 对， 他就有那个有影响的地方，我一定去看看。至少说明这个地方 白福泉 在那个时期有影响， 他绝不是一个默默无闻那个不被大家重视的一个地方。 对，那个字其实很不容易看到，如果没有工作人员， 我没看到，我去了好多次，我也没看到。 所以、 我们是个有心人，是吧，张欣 那个大家以后呢，去可以注意一下，是在龙王庙的门口外面的墙上，和他门对面的墙上有。 大家去看一看，一方面是感受那儿的自然景观啊，这个天很蓝，然后树很绿，鸟儿很美。另一方面，它其实也有着700年的历史啊。虽然当年的文物可能找不到了，但是明清时期还是留下了比较多的文物，大家可以好好去看看。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，我们说，我们今天如果能记住白福泉是大运河北京段最北端的一个源头 ，OK， 还有一个人要记住啊，这个通惠河、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起点就是郭守敬。那我们出了一个关于郭守敬的问题啊，他活了86岁，他特别的学霸，他呢曾经修订了一项通行了360多年的历法，这个历法的名字我记得好像咱们初高中历史考过这个题，叫授时历，授就是传授的授，授时历，四分历是东汉的。观天历是北宋的，我们的冰心 DBX 小葵，还有月二月单纯，还有798老宋，还有芝，都答对了。今天要恭喜芝，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啊！我们要送出打开节目组的一份精美的奖品，也特别感谢谭老师给我们讲大运河的故事啊！大运河系列文化节目我们还有4期，希望您能关注明天的，我们明天要说到了颐和园。 对，昆明湖， 对，这个 以前叫 孟 山 泊， 对，水源继续往下走啊，水道的地方就是有人的地方，任何文明都起源于大河之畔，水会让一个城市灵动起来。那希望您关注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，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，我是米夏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。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。